我们时间到了就先开始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思想你的圣灵，也让我们思想的圣灵不外乎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灵。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以下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讨论，有益于我们，也的确有圣灵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先问一下大家读这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都没有看到你们在网上有po问题。 我看了两次也都很清楚明白。 能够明白。 明白。 OK。 或许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至少我读过就、我可以吸，我有吸收的也更对圣灵的主权是更深的降服这样子。 OK， 牧师，你有拿到那个我的教材吗？ 没有。 OK， 我就是看。 好，没关系，我可以之后再寄给你，如果提醒我的话。 好。 OK， 我们就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篇的标题是基督的灵。上过基督论课的同学应该对这篇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理解这篇的内容，这一章的内容。OK。都没有问题吗？都没有。所以我还是请你们，如果这个对我会觉得对大家吸收也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在读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先把它标记下来。我可能也会比较能够针对大家的问题回答或者整理教材。怡馨，你读这篇有问题吗？ 有一些叙述上的，但是我要找一下。等一下，我找到再问。 对，可能在他的那个有几个翻译上面有几个问题，我等一下会指出来。好，那我们就看第21页第二句话或者第二行，就有一个我自己会有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圣灵降临的重要性是一种报幕式的词汇来宣告。什么是报幕式？Programmatic， 报幕式，我觉得他这边用，后来我用翻译机去把 programmatic 这个原文的英文字把它打到那个 Google Translate 还是另外一个翻译机器，它的确有出现报幕这个字眼，可是说实在，我个人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我并不了解报幕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这边的，他这边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先宣告他的工作性质或未来节目的项目的意思。圣灵降，他是说在耶稣的分别的讲论，就是约翰福音13到16章这边。当我们知道这边有讲到说圣灵要再来，非常重要的宣告和教导。他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要离开这世上，但是他会与门徒们同在。怎么与门徒们同在？因为他会差来一位保惠师。他在，所以这件Ferguson 在这边主要讲的就是说他，约翰在这分别的讲论里面用一种宣告圣灵工作性质的方式，用词来叙述，来宣告这个保惠师要来。然后接下来他说， 我们比较难注意到的或者几乎要忽视的，就是这里宣告的神学性和历史救赎历史的重大意义。 OK， 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二段话，他 Ferguson 这边主要的意义就是他这边指出，当我们想到耶稣分离的讲论，特别是讲到将来要有一位保惠师来，要为他做见证，要教门徒们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见证在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圣灵来是要为基督做见证，但是反而比较容易忽略了这个圣灵来做见证的神学意义和在救赎历史上面的性质。而他在这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圣灵为基督做见证多是为基督平反，或者在法庭上面为他作证，是用一种法律上的语言，法庭式的用语，为基督做 witness。 这个跟之后会讨论到基督是圣灵是基督的差来的保惠师有关系，因为 paraclete 保惠师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本来就有法庭上见证人或出面做见证为他辩护人的意义，也有这个意义。 OK， 好，关于第一页21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基督在圣灵为基督在法庭上或者法庭性的做见证，为他平反，或者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语称他为义，譬如说罗马书一章第四节或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之前是会有遇到，就是有人会问，甚至神学生会问说，基督怎么会需要称义呢？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一切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之前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但是跟这个概念跟这个教导有不可分开关系的，就是我们所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不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它不只是我们领受恩典的好似是管道或者媒介，它也必须先亲身领受这些属灵的恩典再赐给我们，这个概念。因此如果我们有领受称义的这个属灵福分，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必先领受称义的福分再赐给我们。这个当然跟他来到地上救赎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有关系，我们会说他的救赎工作是替代性的救赎有关系。 OK，所以关于基督也需要称义，而且是由圣灵称他为义，这个概念大家，我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罗马书一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好，这个是有在书里面还是我加进去？好像是我加进去的。OK， 没关系。好，关于保惠师。22页开始，他在这边提到说，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5章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同在。 Ferguson 在这里指出，这是耶稣对门徒们所讲的话，但是在这篇讲论之中也很自然的应用在圣灵身上，因为 圣灵从一开始就与基督同在，或者说圣灵从一开始就是基督不可分开的旅伴、伴侣，因此他有资格为基督做见证。这个也很有趣，这个概念后来反映在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书里面，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传给你们的，就是我们见到、看到、听到、摸到的那位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看到他，我们一开始就与他同在。 OK， 圣灵是基督不可分开或形影不离 inseparable companion 这个概念，有圣灵就有基督，因此的确凡有基督灵的人就是有基督的人。而且在罗马书8:9-10，你会注意上帝的灵就等同基督的灵，是同一个灵，不是两个灵。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接下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你们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义而活。或者你们肉身要因罪而死，圣灵却叫你们因义而活。你们活着却是凭着圣灵，怎么讲啊？OK， 关于这段保惠师这边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他圣灵与基督之间有功用上的同一性 economic identity。这个同一性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太大困难懂的。就是圣灵也可以是基督的灵，并不是因为有某种混淆，而是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有这样子的同一性或同一个 identity。 这并不是一个 ontological 或者位格上面的同一，而是任务上的同一性，因此他们的名字可以同一个名字来表达。上帝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这边Kuiper 亚伯拉罕 Abraham Kuiper 在23页的底，他这是当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的改革中神学泰斗。Kuiper 他提到说，教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圣灵在基督事工中所发挥的影响。我们比较容易就是上过基督论的朋友们同学们会忽略这一段，因为我们在基督论里面应该有花很长的时间，就是讲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如果我问这边的朋友们基督需不需要圣灵， 需要 yeah， 我们不只说基督有圣灵，他需要圣灵 OK， 他我们等一下会看得更清楚，这应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但是我发觉的确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会是有一点陌生，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怎么会需要圣灵，等一下我们应该会看得更清楚。所以 Abraham Kuiper Ferguson 指出 Abraham Kuiper有指出这个缺陷，就是对教会历史上对于圣灵在基督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参与的成分或者施展的影响的认知，这个上面的缺乏。Okay. 关于保惠师这个部分22-24页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字面上问题，也许我可以帮大家解答。OK 吗？荣光，你们那边 OK 吗？你们读这本书。OK。好，那我们就看圣灵在基督生命中的工作。Ferguson 分成三个阶段来讲论。第一阶段，基督的感孕、降生和成长。Right? Prophetic Spirit。长久沉默的预言之圣灵终于回来了。这当然是讲到，就是说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大约有400年的时间，上帝好似沉默，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玛利亚的怀孕是圣灵感孕的，是童女怀孕的。OK， 她的怀孕是因为圣灵临到她的身上，有至高者的能力荫蔽了她。荫蔽或者临到，其实临到应该是比较是可以翻译成覆盖，圣灵覆盖在他身上，而荫蔽则可翻译成停留在他身上。可以见出埃及记40章35节那边的用词。OK， 那如果你明白就是。看到这个关联的话，那你自然会想到形容圣灵临在玛利亚身上，其实就是形容，你会想起形容上帝的荣耀临在与以色列人同在，同样的用词。OK， 这是在第25页。而基督就是上帝的荣耀，他自己也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也就是说，基督的到来就是对上帝的子民宣告，在400年沉默之后，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So， 在这边讲，在路加福音9章31节，登山变相，在Ferguson 这本书25页下半部。这边讲到说，在福音中书用的动词，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和合本的翻译者直接把这个字翻译成耶稣去世，就是还记得他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和他有讲论，他们讲论什么呢？他说他们在荣光以显现的时候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可是那去世应该直接翻译成耶稣出去或出走，走出去的事。那个事就是 Exodus， 或者其实那个字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同一个字。谈论耶稣出去或出埃及的事，就是他将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So， 如果你这样子读路加福音9章31节，你就明白他们谈论的不外乎就是耶稣要施行的新拯救，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而这出埃及是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他进到耶路撒冷要带领他的子民再次的出埃及，施行新的拯救。然后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这个字眼出现。这个云彩，你想到有个云彩降临在那山上，然后会让人惧怕，你会想到在圣殿里面的那个 Shekinah Glory， 那个荣耀的云，将在献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圣殿充满那个荣耀的云，上帝的云充满了圣殿，以至于祭司都没有办法进去。Okay. 好， 到目前为止，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25页，所以这边有个概念，就是基督是上帝的荣耀，而且基督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有上帝的荣耀庇护他。虽然这个荣耀有的时候是被遮蔽的，人大多看不见，认不出他来，但是有的时候有几次忽然他会让人一瞥，登山的时候是一次，我个人认为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我有个问题。 好，请说。 他这边有引用到哈该书吗？那因为科牧师刚讲完哈该书，也有提到这个圣殿后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这边似乎是在讲 Shekinah Glory， 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科牧师是指现在教会时代那个荣耀，这个有抵触吗？我的理解有错，因为就他在解哈该书的时候， 所以那抵触是抵触在哪里？ Shekinah Glory， 如果我们这边只有一撇，那将来当然到天上是完全的呈现，但是那时候我记得科牧师提到的是教会时代上帝同在的荣耀。 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抵触，因为这个 Shekinah Glory， 新的 Shekinah Glory 要真的新的圣殿来到的时候才会再次出现。 Ferguson 在这边讲，那什么时候新的圣殿来到？ 耶稣来到啊。 Yes， 所以耶稣来到现在就是他的教会的时代。我们还记得之后在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圣殿， right？ 所以基督的来到就已经，他的道成肉身，他就已经预告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个圣殿的意义或者会幕的意义，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他才是真正的上帝与人同在。那么这个荣耀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在地的时候，有的时候容许人一瞥。现在在教会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荣耀？当然可以。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荣耀？或者在哪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一定会看到这个荣耀？如果你不看到这个荣耀，你将来在天上也看不到这个荣耀，你将来也不会在天上看到这个荣耀。 在福音里。 Yeah， 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看到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而且在那段经文里面，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之后会看，是因为有圣灵的缘故，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将来要凭着眼见，所以我不太觉得会有太大的冲突。他这边讲到说，圣灵的第一次创造，就是讲到创世纪的创造是无中生有 ex nihilo。就是在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时候是完全从没有东西，第二次创造如果是特别是在讲圣灵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为基督创造了一个身体，这是不是 ex nihilo， 不是无中生有，但是却是一个新的创造 de novo、okay。 然后他这边有讲到一个，他翻译有点奇怪，就是说关于童女怀孕的历史真实性，这是圣经的记录，这个不是后来加进去的注解。那段他讲的大概是意思，不是。Ferguson 在那边讲说，有些人认为，有些学者会认为，关于童女受孕的是后来把它加进去的神话，好了，来注解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但是 Ferguson 在这里强调，这是历史，这是圣经的记录，就有历史真实性。Okay。 为什么圣灵使玛利亚怀孕？怀孕的用意是，当然她成了什么？圣者 ，the Holy One, Son of God, 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我要问大家，为什么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需要童女怀孕？这个意义是什么？是圣灵使玛利亚受孕，是圣灵为他准备一个身体。这个在神学上面或者在救赎历史上面有什么意义？一般人的理解会认为是什么？ 排除罪的罪性的 话，排除罪性，对不对？因为一般人的理解会认为是什么？罪是由什么？父母借着遗传，借着一般的身孕所遗传给下一代，对不对？但是 Ferguson 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跟我们理解如何理解原罪的概念有分开的关系。圣灵使童女怀孕的主要意义，并不是要避免从人父所来的污染，或者避免遗传性的罪性。因为如果有遗传性的罪性，它可以避免人父所来的污染，那么它避免不了另外 50% 从母亲所来的污染。所以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罪性的遗传，就是一定是从父母透过身孕，透过遗传传递给下一代的话，那么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关于玛利亚？ 无罪的玛利亚， 无罪的玛利亚，天主教的神学，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认为玛利亚是无罪的，玛利亚也需要他儿子的拯救，他也需要认耶稣基督为救主。OK, 并不是要避免这种遗传，因为人的基因或者生理上面就必然遗传，不是如此，他是由人受孕，是生于女子，借此宣告他真的是成了人，真的是出于女子，就像圣经所预告一样，女人的后裔，女人的种子。我们明天讲到也会讲到这一段。但是圣灵的行动，圣灵使童女怀孕，意思这边 Ferguson 提出几个很重要的意义，就表示说这个受孕不是出于人意的，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不是出于人意。但是耶稣却是娶了或者继承了，娶了比较好，娶了一个真实的人性。 OK, 这不是假的，是道这个位格，耶稣基督的耶稣这个第二位格娶了人性，不是娶了另外一个位格。 Anyway, 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基督论都有很多的讨论。他娶了真实的人性，却仍然分别为圣。他的位格仍然是分别为圣，但是娶了一个圣灵所造、没有受罪污染的人性。Okay. 而且这也显明，耶稣他不是上帝所领养的嗣子，不是人所生下来的一个儿子，然后上帝再选他、领养他为上帝的儿子。这也关乎我们怎么理解基督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从一开始你要明白他是谁。基督论不外乎就是关乎他是谁，他的位格，还有他做了什么。你要理解他，你必须，我们之前讲到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神学流行从下而上，先注重他的人性，然后再看他以什么意义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它是从上而来。我们的基督论如果要合乎圣经、合乎启示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 Christology from above, 从上而来的，不是从下而上的基督论。从上而来的意思就是，这是上帝的工作，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圣灵为他取了一个，为他造了一个身体。而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娶了这个 取了这个人性，造了这个身体，你换另外一种方式说，你不应该理解为直接理解为肉身的身体，就是为他制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而这个，而第二位格取了这个人性 ，assumed assumption of human nature， 与他自己联合。So， 虽然他取了人性，他分别为圣 ，he sanctified， 他不犯罪，也没有罪疚。他不只没有实际的犯罪，他也没有继承原罪。OK， 他没有背负罪的公价。OK， 好，到目前为止，嗯，哦，对不起，那个关于他，没有取了罪疚。是因为我特别会提出来，是因为在28页的第三段的第三行，他把它翻译成这个不同不是指他没有我们的人性，而是指他没有犯罪的可能。神学上是没有错，但是原文并不是讲基督的 impassibility， 哦，不是 impassibility,impeccability, 没有犯罪的可能。原文是说他没有 guilt， 也就是说他没有继承原罪。原文的意思，虽然翻译上面的神学意思是没有错，基督的确是不止没有犯罪，他也没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原文是讲说，但是在这里讲到圣灵使童女受孕，并不是在讲他没有犯罪的可能。OK， 到28页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29页，如果大家没有问题，你看第五点，这个是，这边就是为什么 Ferguson， 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是有一点神学深度的。这边讲到说耶稣是由圣灵感孕而生，是圣父差派圣子的方式。 OK， 接下来他说这强调的是在耶稣基督作为先锋的救赎工作之中，三位一体上帝的任何一个位格都参与其中的这一个原则。哼，OK， 接下来他提到有一个 axiom， 有一个公理，或者有一个关于我们怎么理解三位一体上帝外在工作的原则，或者公理，或者通理，就是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或者所有位格，任何一个位格的外在工作，上帝所有，三位一体上帝所有的外在工作都是不可分割的。OK， 关于这点我们在基督论里面我记得也有讨论过。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稍微解释一下 Ferguson 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有另外一个原则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反映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或者内在 relations。 OK， 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我们理解的纯粹理解的关系，好像是一个不会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神学会说这个也是一个 act 或者行动。当然这个行动也不能直接以我们的行动来理解。什么行动？就是父生子，子是由父所生，父和子呼出圣灵或差遣出圣灵，而圣灵是 proceeds from 复合子，从复合子所呼出或者差遣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 procession， 或者有一个有一个次序。OK， 父是出于子，哦，对不起，子是出于父，父不是出于子，圣灵是出于父，父不是出于圣灵，圣灵是出于子，子不是出于圣灵，子差遣圣灵，父差遣圣灵，等等如此。这个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而我们怎么知道三位一体有这个内在工作？有任何一节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内在的工作就是如此吗？ No， 原则是我们是从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再做出必要和合理的结论，推到圣灵，推到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里面。神学上面会说 mission reveals procession， 三位一体的外在使命或者 mission 显示启示内在的次序。 OK， 简单的讲，第五节这边，因为父是子，对，父是差遣子到世界上的，而子，又是圣灵感孕而生的。这个外在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件事，或这个事上面，你已经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有参与在其中。而这个工作也显示，也显示父差遣子的方式一定是有圣灵的。这就是为什么教父们很早就看出，从圣经的启示中看出这个公理，这个原则。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虽然会 terminate， 有的时候会归咎或归咎不好，归始于某一个位格上面。譬如说，我们说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肚腹里为圣子造了一个人性，或者造了一个身体。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工作都是三位一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接下来有一句话在这段里面翻译的非常的错误。不过在比较古老的神学里还存着一个圣灵自己使圣子感孕的教导，我不知道为什么译者会这样子的翻译，因为原文就算打到那个翻译机器里面也不会这样子翻译。这句话就是你们在教材上面我有把它写下来的，那个斜体字下面有一个有限。这句话意思就是，然而按照比较老式神学的用词，老式神学其实是传统改革中神学的用词，上帝在母腹中形成是特别归终于或归始于圣灵的工作。他这边原文中有出现一个字叫做 appropriation， 这个就叫所谓的 doctrine of appropriation。所以这段的确是有一些神学上面比较深的地方，就是你需要有一些三义论的基础，特别是正统 orthodox 三义论的基础，你才知道，你大概知道 Ferguson 在这边讲的是什么。他主要其实讲的就是说，虽然有些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会特别落入或 terminate on 或者 appropriated to， 或归始于某一个位格。比如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父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只有他某一个位格的工作。虽然在名号上是归算，我觉得归算是比较好的，虽然归算在神学上面已经有另外一个意义，归算在某一个位格，但是这些工作只要是三位一体的，只要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不可分割的，三个位格都有参与在其中，这个意思。特别是基督在道成肉身这个工作上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Ferguson 在这里特别提到第五点。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在他道成肉身的生命中，圣灵都是形影不离的。圣经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凤娟，你那边 OK 吗？有一点深，就是有 OK， 有一点深。我尽量用比较。梦怡 OK 吗？ 一半一半哦。 OK。 还蛮深的，对。 是有一点，我会有一点耐心，就是如果你一直下来的话，你会你的其他同学们，你会渐渐习惯，就是这个声其实没有那么难，我会觉得是因为你不太习惯我们的用词。那对，有问题都可以提出。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没有问吴大哥，你们那边好。所以接下来他Ferguson 其实就在讨论说，在基督成长的过程之中，基督的成长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比较熟悉路加福音二章结尾那段经文，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五节，这也是我们时常引用的经文。关于这一段，在29和30页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耳朵，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仆人之歌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他能够有受教者的耳朵，如果他能够听，我们知道这必然是圣灵的工作，必然有其圣灵参与在其中。而他没有违背，没有退后，也必然是依靠圣灵。但是我们在这边主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然真真实实成了人，他也真真实实的有成长，有学习，他也必须学习，他也必须从小就从他父那里每天早晨提醒他的耳朵，叫他能够听，叫他能够背下整本圣经，以至于之后他与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总是问他们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经上不是这么说吗？就连我们的主耶稣，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灵末世先知写的，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都需要成长，他都需要学习，他都需要每个早晨有他父的灵提醒他的耳朵，让他可以从父学习。学习什么？不外乎就是他的圣经和我们的圣经。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个的话，这应该会叫我们很赞叹，我觉得会叫我们更爱我们的主。因为他不是来到世界上就说 OK， 反正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已经知道一些事。他的确知道一些事，他有上帝的知识，他无所不知，但是他没有什么强夺上帝的荣耀。他既然成了人，他就跟人一样，按照他的人性的智慧，他的身量有其成长，他也必须完全顺服他的父，以至于和顺服他的父母， 以至于他讨父和讨父母，他天父和讨他地上父母的心都越加成长。OK， so 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需要圣灵？答案就像我们一样，他需要学习，他需要成长。在第三十一章里面，他这边在一二三第三段，这边讲到有讲到一个爱认纽，他有个所谓特别基督论。我想这个意思他没有翻译到很重要一个字，我可能是不太清楚这个字，就是他有一个 recapitulatory 基督论。这个字的意思大概就是爱认纽，我是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这个概念在后来的神学家里面有重复出现，譬如在约翰欧文的圣灵论里面有重复的出现。 recapitulatory 简单的讲说就是重复发生，大概是这么的意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他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他要做万人的赎罪祭。他要能够做万人的赎罪祭，他就在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之中都要经历人会经历的。他不只是做成人的救主，他也是做婴孩的救主。所以他在每一个人的过程之中都先为我们经历了人会经历的。OK， 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他为了要能够使婴儿成圣，他就成了婴儿，他也成了儿童，他也成了年轻人，他也成了成人，他在各事上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也因此可以成为我们的替代祭或献祭的替代品。Okay. So 当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说，他从上面来的，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没有限量，并不是表示说在婴孩。在马槽里的婴孩就已经无限量的领受圣灵，那种的，因此他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No， 他是在按照人每一个阶段无限量的领受圣灵，所以就此来说，在每一个阶段基督耶稣都是最完美的人，因为上帝创造人，创世纪二章第七节，上帝创造人的用意就是要人有圣灵，而耶稣基督在每一个阶段都按照那每一个阶段合宜的无所限量领受圣灵。OK， 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一阶段受孕成长，感孕降生和成长，到31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OK，那我们看第二阶段，受洗、受试探和事工。OK， 如果耶稣在母腹中就被圣灵所充满了，那么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或降入在他身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Ferguson 接下来在32页开始讲耶稣受洗或受圣灵浇灌的意义。标志他的身份 ，OK， 将他分别为圣。耶稣受洗就是开启他公开的事工。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对他成人的他做了什么，我们其实少知道。但是耶稣受洗之后，就开始他的公开事工，也公开的宣告和印证他先知祭司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因为先知祭司和君王。正是在旧约里面受洗的人。OK， 或受圣灵膏抹的人。所以这标志他的身份。Forrest 也提到，因为他顺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为所有受洗的人立下典范。他受洗的时候，天也裂开，第33页，圣灵降临，这表示上帝的启示临到。启示什么呢？启示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时有上帝的圣灵以鸽子的样式，以人可见。所以上帝的话语以人耳可听到，上帝的圣灵以人眼可见的形式，鸽子的形式降入上帝的儿子身上。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如今天开了，上帝的启示来到，是怎么来到呢？是装备那原来就是上帝的道或上帝的话语的基督，也认证他的身份。这边讲到在第33页。哦，对不起，刚刚回到就是说基督受洗这件事情是一个公开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这边讲到在倒数1234第四行，这边讲到说，如果基督受洗用公开的方式表示他是受圣灵浇灌，也是在圣灵的主权之下，那也告诉我们在这里他也立下一个典范，我们受洗的人也必然是在圣灵的管控塑造之下成圣。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像刚刚提到，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也是我们活在世上成圣的方式，是依靠圣灵，是有圣灵的。我刚刚讲的就是在那个话语，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Ferguson 在这边特别提到，这同时认证他弥赛亚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和弥赛亚是上帝仆人的身份。为什么？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是诗篇第二章第七节。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仆人，这是仆人之歌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同时认证上帝的儿子如今成了上帝的仆人，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受洗也揭开一个新的创造。因为很明显嘛，你想到，我好像之前有一篇讲到你想那个耶稣受洗的那个场面，你应该想到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创造， right?有水，有渊，然后有上帝的灵在上面运作，或者 flutter， 那个原来的希伯来字飘在上面，会在上面运作。同样的，耶稣受洗的时候有水，有上帝的灵从天上降下来。不只是如此，也往前，或者你要说往前或往后，预告五旬节。我们好像在五旬节的讲到的那个说，如果你要明白五旬节的意义，你要看到就是说圣灵浇灌在圣徒的身上，你要追溯到圣灵如何先浇灌在上帝的儿子身上。OK， 也预告他要在哥哥他所受的洗，路加福音是12章50节还是10章50节 ？Anyway， 他就在那段经文里面。对不起，我现在记忆我有点是在教材上面的是12章50节，有人可以帮我确定一下吗？是12章50节。他说我还有一个喜还没有受，我是何等的迫切，那节经文。这当然是指他要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火一样的喜。Anyway， 所以基督受洗也预告他那真正的喜。 Ferguson 在他的另外一个讲道之中有更详细的讲说，基督的受洗，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身份的认同，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么基督受洗又有什么意义？ 认同我们。 Yeah. 基督的受洗，你可以说他是认同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是归入我们的名下，以至于他可以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那火一般的洗。他好像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但然后接着他讨论在35页讨论基督到旷野受试探的意义。很重要的是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在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对基督受洗，如果我记得没错，只用了两段经文形容。接下来他就说他把圣灵把耶稣吹逼到旷野里面去。吹逼那个字应该是直接翻译 ekbalo， 丢到旷野里面去。去受试探。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们通常大部分在我接触改革中神学之前，大部分的教导对于基督的试探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这边可以花两分钟时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分享耶稣受试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他战胜了魔鬼。 然后呢？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战胜了，所以他所领受的，我们可以领受。 OK。仙儿，耶稣受试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 不知道怎么表达。 耶稣受试探都，他怎么样面对试探？ 用神的话来解 释。用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要用神的话语来对付魔鬼，来。所以耶稣受试探为我们立下一个我们个人受试探的时候如何面对试探的典范。Okay.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说，这是一般我们对耶稣受试探的教导。他在这边好像为我们立下一个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试探。你要依靠上帝的话语来面对魔鬼，来克服试探。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是耶稣受试探真正的意思。他在这边讲说，耶稣受试探有一种 cosmic 宇宙性的历史，救赎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说，很明显的，耶稣受试探，你去看他受试探的内容，都告诉我们在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园子里面，有人的，对不起，我把它关掉。OK， 有那个他在第一个园子里面失败的地方，幕后的亚当在旷野里面，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中，在40天不吃不喝禁食的情况之下，他必须完全的成功。也就是说，基督受试探不只是为我们立下一个典范，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就不得救。他要胜过魔鬼，他要胜过自己做自己取强取上帝的荣耀的试探，他要胜过拜偶像的试探，他要胜过一切荣华富贵。我看到这树上果子好的，我就伸手去摘来吃，现在就要有的试探。这一切的试探都是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失败的。 这一切的试探都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失败的。但是那真正的以色列，末后的亚当，必须在旷野里面依靠圣灵。福音书里面没有讲说那40天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只说他不吃也不喝。一个人不吃也不喝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就是禁食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的主需要40天禁食祷告，依靠圣灵，他才能够面对试探。耶，亚当夏娃没有祷告，在园子里面。OK， 关于耶稣试探，所以圣灵是这边又讲到这个概念，就是重复基督生命，然后再复制在我们圣徒的生命中。基督是制作地图的人 ，cartographer， 36-37。什么地图？上帝拯救人，我耶稣基督要赎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个的跟魔鬼战争的地图，还是这个意思。接下来他讲到这边有提到耶稣行神迹，特别是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耶稣当然能够行神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我就稍微再重复一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能够行神迹，这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强夺上帝的荣耀。他既然成了人，如果他能够行神迹的话，那他就必须依靠圣灵行神迹。这不是我们合理的推测，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若是依靠上帝的灵在你们中间赶鬼，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这也是他的门徒彼得之后在使徒行传所见证的。你们知道上帝如何以能力和圣灵恩膏了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一并赶鬼等等。 So 如果耶稣基督他真实了成了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单纯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能够行神迹，因为其他人也能够行神迹，但是他确实是依靠圣灵来行神迹，而圣灵就在此印证他的身份，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当人耶稣说你们就算不信我也应该信我的工作，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你们就算不信我也当信我的工作，因为这句话的前提就是他的工作是圣灵在他身上给他能力所做的。如果你们否认我的工作，你们就是否认圣灵的工作，你们就是亵渎圣灵。这是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亵渎圣灵，是没有办法原谅，是因为你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可是你们还是否认他。法利赛人说：“哦，他是靠鬼王赶鬼。Yeah. ”然后在39页，耶稣领受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们最近在哥林多前书的那个查经里面也讲到属灵的恩赐，他才是真正 man of the spirit， 真正的属灵人。就此他也就成了真正的人，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有圣灵在人的身上。Okay. 也就此来说，他真的成了我们做人的典范。这边有一句话， 在39页的最后一段，他在这边讲说耶稣是不是有说方言。 OK， 你们中文的翻译是方言在旧约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有讲到，而我们认为说这个功能如今在教会里面已经不常态性的有这样子的功能。 OK， 我个人不会完全否认，仍然也许有上帝仍然会赐给有一些圣徒说方言的恩赐，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个在教会中会常态性的出现，因为那个方言所要表达的功用如今已经达到了，已经建造了教会，已经透过上帝直接的启示写下这本圣经。 OK， anyway， 我们这不讲。所以他说方言在救恩历史上面有一种特别的功能，而且我们会说有阶段性的功能， Ferguson 在这边的意思。然后你要假设耶稣说方言，他这边讲说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假设而已，这完全不是 Ferguson 原来的意思，他原来意思是gratuitous assumption， 也就是无谓的，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子预设，不是无伤大雅。他在这边的 Ferguson 在这边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假设耶稣说方言，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不是无伤大雅。 Why？ 我们知道耶稣有喜乐，在圣灵的同在之中是有喜乐，但是现在的说方言是保罗是怎么说？对悟性没有用 ，right？ 他说 ，Ferguson 在这边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不是为了某种灵恩的经历而领受圣灵或圣灵的恩赐，他领受圣灵的恩赐是要认识他的上帝，他的父。而结出圣灵果子的典范，第四十页。这边他完全没有溢出第四十页的第三行字，由此发出圣灵的果子。No， 他在这边特别不只是发出圣灵的果子，而是耶稣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做我们的典范。这就之前讲到那个reduplicative 或者 recapitulatory Christology 重复基督论的这个概念，圣灵如何在基督身上工作，如今将那个工作复制在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有圣灵的果子，如今那个果子复制在圣徒的身上，这个概念。 So 在这个理解之下，耶稣要说方言有什么意义？那是无谓的假设。 OK， 关于第二阶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德利牧师，你那边 OK 吗？凤娟，你那边 OK 吗？OK， 好，我们已经一个小时十分钟，我尽量快点最后结束这一段。第三阶段就是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基督是凭着圣灵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Ferguson 在这边有提到，在第四十页有提到说，圣经并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三位一体上帝是如何有份于基督的受苦以及死，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说，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无非就是上帝。 OK， 可以，因为圣经是自己这么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血所赎回的教会。 OK， 所以在这里 Ferguson 主要是要强调一个概念，就算是基督的死和受苦都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都参与在其中。虽然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解释是如何，手，如果有人说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与上帝父隔离了，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在神学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你可以想，就是这个可能听起来会很精彩，或者很有点激励人心，但是严格来说，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从来就没有与他的父隔离，但是他确实经历了我们罪人，每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历，本来应该按照我们的罪的工价所经历的。手，其中有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维持这两个真理，要不然我们就变成异端。我就特别在这里再解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真实的遭到他父的 forsakenness 离弃。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就此就认为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有所隔离。OK， 基督的复活是父子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因为在经文中很明显的都有讲。OK， 在四十章这边 ，OK， 基督复活的身体成了属灵的身体 ，It's a spiritual body， soma pneuma tos， 成了叫人活的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节，这叫人活的灵其实是圣灵。所以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如果基督复活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了圣灵，同样就是仍然是有一个工作或使命或任务上面的 identity 合一。所以Ferguson 在这里用的词句是圣灵是如此的占有基督，当基督在地工作的时候，他吹逼基督到降入基督的身上，吹逼基督到受膏者到旷野里面，也让他也使他做我们的赎罪祭。而如今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可说是基督是如何那完整的占有圣灵，因为他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就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如果记得没错，再将它浇灌下来。Okay， 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对不起，所以这不是位格或本体的混淆，而是任务相同。这边讲到第四十二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差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位。那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另外一个同样的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但是却是同样的保惠师。如今保惠师还记得 advocate 就是为你申辩的人。 OK， 所以圣灵在地上是我们的保惠师，基督在天上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圣灵在地上在我们的心里为我们代求，用罗马书八章的用词，或者应该严格来讲说，用我们当我们说不出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求。OK， 在第43页 Ferguson 哦，你们可以自己看那个 Bavinck 哦，在第43页的那一段，在第42页有讲到哥林多后书3章17到18节那段经文。 OK，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他这边特别提到，基于这个基督工作的等同，基督与圣灵工作之间的工作性的等同性、等同关系。Ferguson 认为在这边中文翻译主的灵应该翻译灵的主，是更神学合宜的翻译，因为这是讲复活得荣耀领受所应许圣灵的基督，我们所仰望的是这位荣耀的基督、right? 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你可以翻译成灵的主或主的灵。 Ferguson 认为说一般的翻译不只是中文的翻译都 翻译成主的灵，但应该是翻译成灵的主是更合乎我们仰望的那一位，不外乎就是那如今已经复活升天领受了所应许圣灵得荣耀的基督耶稣主，我们的主、okay. 也正因为基督与圣灵的事工有这样子的同一性，有如此的认同，我们就基督，我们就知道基督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最后44页有一个我觉得这边讲说圣灵不只是塑造耶稣的生命。 Ferguson 的用词我看一下是不是在中文有翻译出来，哦、oh, yes 有翻译出来，让他成为，这个他是指圣灵，让圣灵成为被耶稣生命和事工，那个侍奉你翻译换成事工，让圣灵变成被耶稣的生命和事工同时塑造过的浇灌者受膏者弥赛亚的灵。 Why？ 所以 Ferguson 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圣灵塑造基督的生命和事工，基督的生命和事工同时也塑造圣灵，好叫圣灵可以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我们身上。或者用约翰欧文的概念是，圣灵不外乎，圣灵在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外乎是为圣徒塑造一个 exemplar 或者一个 blueprint， 一个蓝图，一个样板。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样板，如今借着圣灵在复制在我们身上。好，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梦怡 OK 吗？只可以讲，我们也必须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无非就是上帝。Okay. 这个除了基督论上面，我们必须这么说，这是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讲的那个《使徒行传》那边讲说， 《使徒行传》当保罗在告诫、在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因此你们这些长老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你们要小心，也要为全群，就是羊群，圣灵托付给你们的羊群谨慎。为什么？因为你们牧养的无非就是上帝的教会，而这教会是什么？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谁用血赎回他的教会？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这边，保罗怎么认知他？流血的是哪一位？是耶稣基督。但是这边保罗怎么说？是上帝流血赎回的。因此，如果你要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那你就必须说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上帝。正如为什么我们在信仰告白的时候，这是有个基督论的原则。那个基督的两性是在一个位格中联合的，是不可分离的。OK， 所以你不能说只有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或者只有基督的人性为我们死。如此的话，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为你死。如果只有他的人性，且不论抽象的人性如何有任何的动作，甚至可以为人死。如果只有他的人性为你死的话，那他就只能拯救一个人。Anyway，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信仰告白是会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玛利亚所生出的是人，是神，是上帝，所以你必须有这样子，必须有这样的宣告，否则你就会落入另外一种异端，叫做涅斯多利主义。涅斯多利主义就是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分割开来。成了两个位格。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这边是要坚持，很重要很重要，关乎我们救恩的，就是基督两性在位格中的合一性，也关于属性相通。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第八章那边讲，为什么我们必须说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Anyway， 我们孟怡，我知道这有点抽象，但是你问其他同学，就是你听多了，你自己看多了，这慢慢就会变成很自然的，没有，并不是很特别的。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问题？ 51页第三段，我在不太知道在讲什么。伦斯托夫强调亵渎圣灵的重要性，什么半夜十二点钟，什么最后主权最后一次的介入，我没有很懂啊。 51章是不是？51页。 啊，对不起，58页 ，sorry， 58页第三段，他在讲伦斯托夫。在强调亵渎圣灵的重要性。 怡馨姐妹，58页是下一章哎。 我的眼花了，38页。 38页是不是？对不起。 我对不起，因为我视力已经模糊了。 OK。 第三段，他在讲说。亵渎圣灵，这是上帝的主权最后一次的介入。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到亵渎圣灵的行为是属于上帝审判之中，马上要敲醒半夜十二点。我没有很懂他在讲什么。 就是说，当人亵渎圣灵的时候，当人真的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他们来说，这就好像上帝要在审判之前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你如果不信我，要信我的工作。如果你还不信我的工作，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得饶恕，因信。Okay.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犯亵渎圣灵的罪，那绝对不是一个 isolated 某一个罪他犯了，或者他说了某一句话，他就亵渎圣灵就无可拯救了。亵渎圣灵的罪，一定是人要犯这个罪的时候，一定是已经看到上帝的工作，甚至用希伯来书六章那边的，已经经历了圣灵的大能，看到尝过来世的权势。OK， 但是仍然被叫，仍然离开我们中间走出去。就像犹太，犹太犯的罪无非就是亵渎圣灵的罪。犹太看过耶稣的神迹，听过耶稣的讲道，甚至在最后的晚餐领过耶稣给递给他的饼，但是他仍然走出去。犹太其实就是最好的那个亵渎圣灵的罪，也就是说亵渎圣灵罪一定是有个 accumulation， 一定是上帝已经让他经历过圣灵的大能，经历过圣灵的好处，经历过救恩，但是他仍然到最后否认救恩，背叛他的主。所以我想这个是 Ferguson 在这边讲，那个就是以救赎的意义上面来说，那个是最后一刻12点钟敲钟前的那一刻，你还不悔改，你还不认主。OK， 有其他人有问题吗？OK， 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好，博瑞 OK 吗？好， 哎、欸， 好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本书，真的是能够得到益处，都能够越加认识你的圣灵如何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他如何体现在你的儿子身上工作。我们为他的工作献上感谢，也认知若非有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在此过去一个多小时所做的都是枉费的，都是徒然无益的。天父，求你叫我们所做的不是徒然无益的，而是有益于我们的，去建造你的教会。因为这是你圣灵的工作，也让我们今天晚上都要好的休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拜拜，谢谢， 明天见，拜拜， 拜拜。